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又回來見大家了，一個星期了，足足。咁啊，其實如果剛才大家看到咧，就應該看到我哋嗰個 新嘅片頭啊， 係 我哋精心錄製啊，得我哋兩條友咁樣單丁約咗出嚟整， 係 係冇任何嘅經驗， 係第即係第一次整啊！如果即係大家覺得有少少參差嘅話，就真係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咯。咁啊，其实咧呢个礼拜咧，咁我就去咗泰国嘅。 我知啊， 你梗系知啦，我同咗你讲啊嘛，但人哋唔知啊嘛。 你继续啊。 我继续好。咁啊，去泰国啊，咁啊，即系去亲旅行咁啊，梗系想睇下当地嘅地方系点啦。咁啊，好老实唔忌讳咁样讲咧，我觉得咧就好似翻咗去咗大陆咁嘅，因为咧，嗰度啲交通咧都真系好乱咯。好亂啊！即系譬如，佢嗰啲車咧，佢嗰啲車系唔知點解咧，就咁打燈咧，唔使你隔離嗰條友嘅，就可以直接插入去，直接懟入去。跟住嗰啲地方咧，啲路咧又係爛啊，粒粒突突啊咁樣。跟住其實都，但系都好玩嘅，我覺得都好有趣。 去旅行梗係好玩噶啦！ 你有冇去旅行啊？ 我冇離開過， 冇離開過香港。 冇离开过中国呢个地方， 冇离开过任何中国嘅范围。 系， 咁啊，咁啊，冇办法咯。 去都系啲咩交流团，跟住去咩佛山啊、广州啊嗰啲咯。 咁交流咗啲咩？ 交流咗啲咩？冇啊，最即系去旅，唔系话去旅行，最中意见校服傻鸠咁样去咯。系啊， 即系去交流团都要着住校服噶。 要啊。 啊、真我真的而家先知道，我以为交流团咁着便服，边人着住交流团着住校服去噶？傻噶！ 有呢样嘢系咁噶。 我真的而家先知道，你讲完之后就知道。咁啊，讲翻我喺泰国啦，咁我去到嗰度咧，咁啊，梗系食下佢哋嗰度啲嘢啦。咁我发觉嗰度啲嘢就真系好辣咯，唔系讲笑。跟住 好想食啊！讲起 系，同埋嗰度啲嘢就真系好平，真系超平，同埋。我發覺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佢嗰度啲坐嗰啲即係嗰啲地鐵啦。佢哋其實應該唔係叫地鐵，因為佢哋係一個頂啊。我唔知啲叫捷運咁嘅嘢啦嚇。咁跟住然後佢嗰度啲人排隊咧，係排隊係仲有禮貌過你喺香港排啊。即係你香港人咧， 但好有秩序，係好混亂嘅交通，但好有秩序啲人。 亂中有序咯，即係個人，譬如好似排隊咁樣啦，你啲香港噶啦，即一定係人哋未出曬，我就一定要懟 湧 入去啊，跟住兩邊啲人已經開始想衝入去咁樣啊。 會唔會香港人時間緊迫，咁但係人哋時間唔緊迫啊？ 嚇冇關係，你湧入去唔會快到個多幾秒咯，我想講。跟住然後佢仲要去擁開啲人咁樣噶嘛，但係人哋泰國嗰度係即係佢一去排都搞笑，真係一個一個排嘅啫。即係香港唔係嗰啲排隊，就係見到喺地鐵兩邊啲人咧都係好似係排緊隊，但係其實係唔係真係排緊隊噶嘛？ 排緊排咯，跟住一開一次個湧入去， 跟住就順序咁樣向後啦。佢嗰啲真係排隊，係一個一個咁樣向到去最後嘅。咁其实呢样都几有趣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一不嬲都会觉得话啊，香港呢个地方系文明 咩、文化之都啊， 文明啲啦，又觉得话又话即系觉得泰国啊、韩国啊嗰啲地方啊会落后啲啦。但我想讲，其实如果讲呢一方面嘅礼仪咧，即系佢哋嗰啲系好好多咯。是真的很多，同埋我去到嗰一日咧，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佢無啦播國歌咯，喺嗰個地鐵站嗰個播國歌，跟住然後咧， 泰國國歌， 泰國國歌應該是國歌嚟嘅，跟住然後全部人企曬喺度都冇喐嘅，好似以前嗰啲。 咁你咧，你有冇企喺度啊？ 我梗係有企喺度啦，我邊度夠膽行啫？ 我見人哋企，所以自己都會企。 嚇、啊！ 係喂，大佬突然間個個行緊喎，真係個個行咁樣行，突然間停曬喺度，跟住就係咁樣，就唔出聲咯，就跟住就唔出聲咯。跟住然後我係嚇到，我都即刻企喺度咯，唔夠膽喐啊嘛。但係我唔知佢嗰陣時係咩事，跟住然後係要 get 咗十秒咗先，係、哎、係，哦，即係原來先知道原來佢哋係播國歌。咁啊，其實都睇得出，即係其他國家嗰啲人咧，對於嗰、那個。因为其实我估香港应该冇乜呢啲咁嘅经验，从来都唔会有话啲咩播国歌啊，播啲歌要停晒喺度，定晒喺度咁样。即系尤其是而家听到呢一首国歌，就更加唔想企喺度添啦，即系就唔想理佢啦，直头系。咁啊，泰国都有趣啦。咁但系其实去咗泰国咁多日，即系最发生咗件最轰动嘅事。我估大家都知道发生咗咩事。咁其實咧，我去泰國啊，同班 friend 去，咁去泰國咧，佢哋咧就佢哋全部都好中意 K-pop 嘅，啲即系去嗰全部都好中意 K-pop 嘅， 包括你啊， 咁系啦，包括我啦，咁我冇理由唔承認嘅，咁樣，咁啊嗰陣時啊，佢哋咧頭嗰幾日咧，因為佢哋嗰啲會播歌，你知後生嘅通常都會即系會播歌啊，咁梗係唔喺條街度行嗰播啦，即系喺個酒店嗰度會播，咁啊係咁播一首韓國女團嘅歌。不过我唔哼出嚟， 我俾你哼啦。 吓， 你快啲哼啦！ 哼得好难听，费事哼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竟然突然间发生嘅新闻咧，就系话一个叫嗰个女团其中一个成员 叫周子瑜， 系啦，咁啊， 系， 咁啊。突然间咧就话向呢个 中国 人 道歉啦，咁我而家系读下佢嗰篇道歉嘅全文啦。大家好，我系周子瑜，对不起。 人哋讲国语噶。 哦，咁我讲咯。 唔使咩啦，简啊，贴大家。应该 早啲出嚟道歉，因为唔知道点样面对而家嘅情况，一直都唔敢面对大家，所以而家先企出嚟。中国只有一个。海峡两岸是一体的，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海外活动时，由于言行上的过失，对公司对两岸的网友的情感造成了伤害，我感到非常非常抱歉，亦都内疚。我决定终止目前在中国的一切活动，认真反省，再次的向大家道歉，对不起。跟住鞠躬。 跟住其实那段片其实究竟发生咩事？即系点解会无啦道歉先？ 被道歉啦，已经可以话。 但系点解佢无啦被道歉先？咁跟住有件事冇理由无啦啦。 嗰件事咧，我自己都系上网睇嘅啫，我都记得唔清楚，应该系属实嘅。 咁啊，讲紧属实啦。咁 嗰张图咧，就系讲紧一张图啦。咁佢咧就分四格嘅。 咁就系碌架床， 碌架床系咯，四个碌架床啊嘛，系上面两格，下面两格啦。 唔该，黐。 咁咧。 我梗系知道碌架床上面两格，下面两格啦。 咁总之就系一幅图有四格啦。咁跟住咧，其中一格咧就系有个女仔即系瞓喺度咁样啦，之后揸住韩国国旗同埋日本旗啦，而另外两个都好似揸住韩国国旗嘅，而周子瑜咧就系揸住嗰个咩？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即系中华民国旗啦， 同埋一个 韩国旗 啦，就系咁啦。跟住好似话有个叫王安嘅屎忽痕定唔知乜 K。 王安嘅屎忽痕系啦。 咁佢咧就喺微博嗰度话咩？佢支持台独咁样。 即系啦，即系检举佢咯，叫做即系检举啊周子瑜话佢举呢个中华民国旗系支持台独。 系。 咁跟住然后咧， 啲网友就 都唔系网友班戆鸠啦，我会直接称呼大学嗰班所。系网友戆鸠， 喺度疯传啦，搞到好热烘烘， 系啊， 又喺度整做图啊，搞到好似好夸张，好似好大嚿花生咁样。 跟住然后仲话咩要禁止佢个周子瑜去大陆翻大陆演出，要杯葛佢，跟住又话要搞啲咩投票啊，要求呢、這个周子瑜退出嗰、那个即系嗰个韩国嗰、那个， 即系以为自己主宰紧世界咁。 系咯，即系要去退出嗰个韩国嗰个女团。咁跟住然后咧就即系成件事就越搞越大啦。咁你知大陆，你知 咁啱撞正台湾大选。 佢本身检举嘅时候都冇话咁一开始冇咁严重，跟住然后越整越 hit 咧，就开始嚟料就系话嗰间周子瑜嗰间经理人公司。为了即系唔好得失嗰一集大陆佬啊嘛，咁于是咧， 佢就拱咗阿周志宇出嚟道歉，就系啱啱，即系就系啱啱去读嗰段啦，就系、是、即系大家听到嗰段，同埋佢自己嗰间经纪人公司，其实嗰间经纪人公司诶喺韩国嚟讲系好出名，其实都唔系，我谂应该喺香港都好出名，应该噏出嚟咧有听开嘅都一定知啊。咁嗰个 JYP 啦，即系嗰、那个啊。那個、經 周志如嗰间 经纪公司嗰个老细啦，咁其实应该如果你有人即系有人有听开 K-pop 嘅话，都知道系边个啊。咁佢直头就拱咗周志如出嚟道歉之后咧，佢咧仲 自己有一段喺官网嘅道歉， 再道歉。 大家好，我系 JYPOP， 跟住就首先我对于给中国嘅朋友们造成嘅伤害，我真心地表示深深地歉意，同时都对我哋公司嘅工作人员子瑜以及我自身身边没有意识。到呢件事严重性感到非常后悔，在此表示非常抱歉。跟住系好长啊，我只系 cap 咗好细段，好长好夸张。 费事读晒出嚟啦，如果唔系嘅话，应该要读一个钟咯，即系成个节目就系净系读佢嗰段佢嗰段道歉嗰个声明咯。咁跟住然后就系即系搞咗出呢坛嘢啦，咁搞咗出呢坛嘢之后咧，嗰、那个被道歉咧就开始就啱啱撞正台湾，因为知啦，你呢几日即系我去咗泰国嗰几日系台。其中一日是台灣大選嘛，咁跟住然後佢嗰日嗰個道歉片，我嗰陣時因為你知道去旅行冇理由成日撳住個電話，雖然香港人去旅行係淨係會撳住個電話嘅，係真係會淨係撳住個電話嘅。嗰、那個如果係香港人嘅話，咁我翻到去酒店嘅時候一睇啦，成個 Facebook 都係呢件事。 我自己都追唔上好多鋪啊！ 真係好多，唔係講笑。 佢仲要嗰、那個周子瑜道歉啦，跟住仲有另一個藝人出嚟抽水啦。我唔記得佢 大陸 嘅，唔記得係大陸定係韓國，醒唔起啊，醒唔起啊。 唔識佢老鼠。 跟住係真係唔記得啦。總之有件咁嘅事啦，佢就喺度抽水喎。佢話子瑜今次道歉真係嚟得急切啊，睇佢個樣仲未嚟得切背稿所以拎住份稿之後笑咯。我覺得佢好無恥啊，有咩好抽啊呢啲嘢？ 嚇、 啊，真係覺得好核突咯，仲係好似係男人嚟嘅，好撚嘔啊！ 喺度佢哋邊有 喺度笑喎，仲未嚟得切背稿。喂，你抽一個16歲嘅水， 係啊，人無恥， 好嘔啊， 就無敵。佢最重要，佢嗰段被道歉嘅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啊？有睇过就知啊，可以俾人攞枪指住咁嘅。 之后啲人将佢同 ISIS 嗰个日本嗰个记者系嘛？ 系日本嗰个记者 拼埋一齐话，其实China 等于 ISIS 咁样咯。 系一模一样嘅，根本 佢着住个样 黑色衫，跟住个样系面窗口唇白呆晒咁，跟住系嘛？对不起啊，我觉得我伤害啦。跟住然后96度，跟住个样仲要系咁，哇，劲样衰。 好似食咗屎水。 咁样，哇！真系见到，哇！嗰段片都嗰个效果都好惊人。跟住我 Facebook 就系全部都系呢样嘢，全部都系讲紧呢件事。但系最重要嘅问题就系、是、影响到嘅就系唔单止话我哋普通，因为平时你知啦，平时大家觉得就系话咩即系如果中意睇娱乐圈啊，中意追星啊，中意睇 K-pop 嗰啲人咧。是不会对任何政治是有任何的。 是啊，不会有感觉的。 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讲是不是的，这件事是错误的。 因为是那个市场来的嘛。 你同埋讲真的，一个人是不会成世都对住只是对住日日都好嬲，日日都发晒癫，是这样在怼政治。他总会有其他事会做的嘛，他会去吃饭，他会去踢波，即是他可能会去听音乐这样。但我觉得就是说，呢件事其实系响起咗一个警号咯，即系尤其是对于我呢啲人咧，即系对于我呢啲啊，即系大家都觉得我可能系一啲港珠 吓，你系港珠 吓，唔知啊，你知啊，你上网我见到好多人话听亲 K-pop 都一定系港珠，所以我都可能系港珠啦。咁啊，唔紧要啦，我觉得系都唔紧要。 我明白你想讲咩？ 系啊，你梗系凭我想讲咩啦？我讲得咁白，真系。咁跟住然后就系讲紧话，其实呢件事轰动咗成个台湾咧，就算系平时话唔会话成日留意政治嘅人，都会觉得受到迫害咯，系完全系俾中国佬揿住嚟打，就系呢只，即系揿住嚟强奸啦。佢一句话，我唔中意你系咩啊？我唔中意你系举中华民国旗啊？咁跟住然后 咁帮佢睇唔到， 梗系睇唔到啦。 你睇唔到啊！ 你唔好梁国雄议员啦，唔好再细啲咁样，点睇？点睇啫，大佬？咁啊， 最搞笑嘅一樣嘢就係佢道完歉之後，大陸嗰啲人都係唔收貨嘅，都仲係話一定要繼續 退出 杯葛佢，同埋一定要退出嗰、那個、那個團。咁跟住然後個問題就喺呢度，你覺得佢應唔應該道歉啊？ 我覺得如果我嚟講嘅話，我唔會道歉。 即係如果你嚟講嘅話，你唔會道歉。 是。 點解啊？ 因為我唔會，即係咁。如果我係佢啦，咁我係台灣人嚟噶嘛，即係我代入佢。 你代入佢嘅角色。 我代入佢啦，咁我係台灣人嚟噶嘛，咁台灣係我嘅根，我土生土長，咁我為乜事係咯？我要咁冇尊嚴地將自己嗰個根啊，即係嗰個國籍去擺低，然之後同呢個最無恥嘅中國去拉上關聯，即係你話係其他國家都好，咁但係中國喎。 哇！你咁樣嘅，即係歧視喎，你唔 咁唔係歧視喎，真係 平等喎，唔大愛喎，你而家中國好差 啊，大啊，好差真係好差，好差。 好 我唔知點形容嘅，真係好差。 即係差到已經冇辦法形容，淨係可以用到好差。 好差，好差，好差，好差，好差。 喺人類嘅語言嗰度已經揾唔到點樣 揾唔到點形容 啦，點樣形容呢個地方啦？咁啊，其实你呢个观点咧，我觉得我见上网好多人都有讲。 我觉得系好冇尊严、啊，连自己国籍，哇！咁我系台湾人唔得咩？ 系啊， 我又冇做错嘢，我系台湾人冇错噶。 但系其实成件事好搞笑噶咯、啊，其实成件事呢、這、一个，即系佢举中华民国旗嗰、那个，系其实系算系佢嗰个经理人公司安排俾佢举噶咯。 系啊， 系啊，因为其实佢嗰啲韩国咧，佢嗰啲女团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吓。咁我而家讲啦，咁啊，去韩国嗰啲女团咧，其实系会好多时咧揾咧唔同国家嘅，即系类似嗰啲交流又好啦，或者去嗰度发展，即系一啲星探去发掘咗一啲有潜质嘅唔同国家嘅人去嗰度。因为你知啦，因为如果佢系唔同国家，即系譬如去日本，咁佢就。呢、這個團體出道的時候咧，佢就會更加容易打入翻日本嗰個市場、嗯、所以佢嗰個團入邊其實係有兩個日本人，同埋一個台灣人。咁呢件事就係話，佢出道的時候咧，佢係打住台灣呢個旗號，所以佢喺台灣同埋韓國都好紅。即係佢係一個即係可以叫做咩啊？後起之秀啦，或者係閃耀嘅新星咁樣啦。 嗯 咁但系问题系，当佢举呢个中华民国国旗嘅时候，因为佢本身你主打佢哋国打台湾噶嘛，举呢个中华民国国旗嘅时候，大陆佬唔满意，你就无啦啦跪低，跟住然后就哇我对唔住啊，跟住去挨翻大陆佬咁样。咁但系对于嗰个小妹妹嚟讲嘅话，我觉得系冇。完全是不公平的成件事就是。因为他没得揀的嘛，他真的没得揀。他其实如果有看得深入一点的话，你会发觉他讲的就是说他连国中都，即是他台湾叫国中，国中都没毕业到，就直接走了去 被星探发掘到， 就直接去了韩国那里发展那个音乐跳舞的事业， 就历练苦练了三年， 是 啊，好辛苦啊， 真的很辛苦。 是你估香港那些咩？ 是啊，他那种很辛苦，不是你那种很辛苦。 坤哥那种得奖啊，哇，好辛苦的，是超越， 是更加辛苦的，比他们那种。 是好像说不知道几点起身啊，总之是好像军训那样那种行程表那样安排之。 即是其实你知道他们那种音樂佢哋嗰種娛樂圈嗰個發展嗰種模式咧，就係、是、基本上就係佢去咗嗰度發，佢入咗間經理人公司，佢就基本上好似個生命已經係屬於嗰個經理人公司咁。 嗯， 佢仲要佢本身係台灣，你知講國語，佢都唔識韓文啦。佢 係啊，佢要學。 係啊，朝頭早要學韓文，夜晚就要去練跳唱歌跳舞啦咁樣。跟住頭基本上瞓嘅時間都唔會話太多。跟住，但系即系你知咧，即系一个人有梦想咧，就可能坚持得住啊，咁啊挨得过，咁跟住然后就终于都去到叫做出到道，跟住然后仲要开始啊崛起啦，红啦咁样，即系系咯，红啦咁样，咁但系跟住然后就无啦啦，因为嗰一支中华民国旗，无啦啦因为嗰一班大陆佬自己个心，自己个玻璃心顶唔顺， 跟住然後就話要就話要杯葛佢，又話乜嘢？ 跟住仲要俾間公司滴出嚟， 係啊， 整篇佢唔想讀嘅稿， 係啊，攞佢去制期，以為兩條友道咗歉嘅話，大陸啲人就會啊原諒佢又乜又乜咁樣。但其實好明顯，大陸啲人係唔會理佢啦。大陸嗰啲人係賤噶嘛，個人係犯賤噶嘛。佢哋根本只不過係滿足自己個一己私欲啊！即系佢纯粹系发晒癫咁样，自己系咁喺度疯狂咁样喺度闹人，但系佢完全冇任何嘅根据、根基都冇。咁跟住然后好啦，最后而家搞到成件事出嚟，就系佢间接帮呢个台湾助选咗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第二样搞出嚟嘅嘢就系、是、大陆佬系冇原谅到呢个周志宇同埋佢间经理人公司啦，同埋第三样嘢就系佢间经理人公司臭赌咯， 是。 真係臭到唔係好笑，即係我 佢已經俾人告啦。 作為如果我睇開 K-pop 嘅，其實我都有聽嗰個經理人公司嗰個 JYPOP 唱過，有啲歌我覺得好正，但係我已經冇辦法接受到佢做埋啲咁嘅嘢啦。我覺得你奶共還奶共啦，你唔好奶到咁樣啊嘛。 咁嗰、那個韓國多文化中心就話 JYPOP 因為商業利益蒙蔽雙眼，涉及種族歧視、侵害人權等問題，因此目前已向國家人權委員會提出咗調查周子瑜道歉事件。如果最後呢件事為真嘅，咁韓國官方及檢察官就会提出咩告控诉？ 点告咯？即系 而类似嘅事件未来亦都可能会发生喺其他跨国团体嘅经纪公司中，所以其他经纪公司都应该对多文化同人权加强警觉，就系咁啊！即系佢系重视紧呢样嘢。 系，其实点讲？因为 嗰边都有反应啊。 其实韩国，即系你不嬲佢嘅訓練，對於呢啲咁嘅娛樂嘅跳舞呢啲咁嘅訓練係好嚴格，就不嬲都知。我講多次講得明，佢嗰種好嚴格，唔係好似你香港嗰啲所謂嘅好嚴格，佢嗰啲好嚴格係真係好嚴格， 好似軍訓咁樣， 好似軍訓咁樣嘅。講緊係話一個團體嘅人咧，係要一齊食飯。一齊好似一團， 係一齊瞓覺，同一間房 練跳舞， 一齊沖涼， 係啊！講緊係要咁樣由細到大培訓 嗰種默契啊，嗰種團隊 嗰種精神，唔係好似你香港話嗰邊執一件過嚟，呢邊 又執一件 過過去。 我好早期嗰陣時，唔好話而家嗰啲咩 Sugar Baby 咁差，好早期嗰陣時，好似話鄧麗欣嗰個叫咩啊？ Cookies 系嗰阵时都系周围执一件，跟住又周围散一件。好耐以前香港， 你知啦， 好耐以前都已经系咁样散一件噶。 跟住然后就最后都系散咗，跟住又拍戏，唱歌，做 DJ 嘅做 DJ 咁样。 咁样就个团咁样就冇咗啦。 系啊系啊，佢讲紧即系人哋讲嗰种训练系一个密集式嘅。一个每一个细节都要针对，因为佢跳舞， 同埋系要对自己嘅团友好负责任啊嗰啲咯。 系讲紧话咩？你知佢跳舞要齐噶嘛？即系譬如动作去咁样轻松，做乜嘢啫？你叫个人跳舞？ 我真系好想笑你，你继续。 咁你都要齐啊嘛？佢唔系话讲紧话你，唔系简简单单话就系跳得多就一定会齐。佢哋仲要有成种默契，同埋佢哋要培养成个团嗰个感情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系 我好明啊， 系嗰个你又好明，你又有跳过啊？ 我明你讲咩？ 即系你又去有参加过呢啲咁嘅？ 我明你讲紧咩啊？好直接，我已经表达得 好啦，好啦，好啦。咁于是就系咁样啦，即系我啱啱咁样讲。咁然后嘅话就系话讲紧韩国，佢一路以嚟咧冇另外一种训练，就系关于呢一种国家同埋一个政治上面嗰、那个嘅訓練同埋嗰個應對嗰個能力，其實如果你有睇開韓國綜藝節目咧，你就會知道咧，一路以嚟咧，佢哋用台灣咧都係用中華民國嚟做稱呼嘅。佢哋即係尤其是你知好多嗰啲節目咧，咪會有啲旗啊咁樣走出嚟，即係直接 show 一支旗俾你睇，嗰個係咩地方咁樣。佢台灣不嬲都係 show 中華民國，好似呢個 Isaac 咁樣咧，佢嗰段片都係 show 中華民國嗰支國旗。咁香港咧，佢不嬲都係會直接叫香港，跟住然後用香港嗰支區旗。澳門都係一樣，都係直接叫澳門。一路以嚟，佢哋其實都分得好清楚嘅。但係咧，自從呢、這個大陸，即係大陸崛起嗰啲咁嘅，即係佢哋所謂嘅崛起啦，佢哋叫崛起，我叫侵略咁嘅嘢啦。然後咧，佢 不停咁樣買韓國嘅節目翻去咧，然後配字幕咧，佢哋香港啊叫中國香港啦，台灣嗰支中華民國旗直頭驚到就要蒙咗佢啦。但係其實韓國一路以嚟對於呢一種政治嗰種即尤其是兩岸三地嗰種政治個研究咧，佢分得清楚，但係事實上冇呢個應對嗰個能力咯。所以今次就見到成件事出現咗，就係佢完全冇辦法應對到嗰一扎大陸佬發起癲上嚟，然後佢係會黐線路咁樣去玩殘一個靚妹啦。我會直接叫做靚妹咯，直接玩殘一個靚妹。但其實都最後的結果就是兩邊都不討好，他現在得罪了台灣人，得罪了香港人，得罪了中國大陸，得罪了中國人，變成三邊都吃了屎，然後還要連韓國佬現在都說為什麼 要舉報， 是為什麼有問題，我完全理解不到有問題，這樣就變成他得罪了四邊的人，那是就是這樣，那等一下回來就繼續說，休息一會先。